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在11、7天长假当中，我们科创中国节目呢为大家安排国庆特别节目科技强国科创 CEO 系列访谈，带大家回顾这半年的时间科创中国当中播出的关于人工智能领域、民用航天领域、环境保护领域、农业创业创新领域、智能汽车领域，还有包括国产芯片发展领域以及生活健康领域的一些好的科创项目，听听企业 CEO 相关领域的技术专业人员是如何看待各自产业发展前景，以及在其中做创业创新有哪些科技亮点。也欢迎大家关注这7天的国庆特别节目，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今天呢，我们的科创面对面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国产芯片腾飞路。那给大家介绍的我们的创新企业呢是龙芯中科，这也是国内最早开始研发国产 CPU 的公司之一。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张戈，另外一位呢是市场部经理杜润南。在今年年初首都科学讲堂特别节目2021科学跨年之夜上，咱们龙芯中科董事长胡伟武老师呢做了一个跨年的演讲。在演讲当中呢，他也提到了中国计算机事业发展的三个阶段，并且也说到龙芯呢在这三个阶段当中他是如何走过来的。一起来听听在演讲现场胡伟武老师的声音。 回顾我们中国计算机事业发展哈，我觉得到我们现在为止哈，从体系的角度我们是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就我的导师那一代啊，我的导师夏培瑜四院士是我们国家计算机事业的奠基人。那时候1956年成立计算所啊，成为整个计算机事业的摇篮。那时候的计算机人就是为两代新造计算机完全自主，但是没有市场化，是吧？那时候我们的计算机人造计算机可以从矿石造起，从沙子造起，做成芯片，老做成计算机，我们可以满足石油勘探两代新研制的需求。所以那个阶段最大特点就完全自主但没有市场化。第二个阶段我认为是第二个30年，从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00年代，完全市场化，我们市场规模做得很大，但我们丧失了自主性，造不如买，国外的东西确实又便宜又好用啊。那么研究工作从计算机两大核心技术退出，一个是 CPU， 一个是操作系统，这两个不做了。那我们是第三代计算机的，我们的使命是在市场化条件下实现自主性。我们看我们计算机三个阶段发展历史，第一个阶段完全建了个内循环，这个内循环不大，是满足特定需求的，是吧？第二个阶段我们完全融入国际循环啊，我们成为世界工厂，上市核心技术。那我们现在要构建自己的一个内生的国内大循环。那么我们说起国内大循环，我们要建体系，要打通很多技术环节。我认为IT 产业、计算机工业、计算机产业，我们有这个内循环，包括三个主要环节。第一是基于自主 IP 核的芯片设计，啊，我们现在做不少芯片，但里边的核心模块、核心的 IP 都是别人的。比如说，我们可以买 ARM 的 CPU 核，买 Imagination GPU 核，各种结果拼起来拼成一个芯片。正是芯片里边这些核心模块决定芯片的性能、成本、功耗和安全性，所以我们要 IP 核要自己做，这是我觉得第一个啊，不光是芯片，而是芯片的核心组成模块要自己做，否则你就是传芯片，不是研发芯片。第二个环节，就是基于自主指令系统的软件生态。我们现在这个电脑的心态基于 Intel 的 X86 指令系统上啊 ，X86 指令系统啊，大家很有名。手机的整个生态软件生态构建在 ARM 的指令系统上，电脑上的软件在手机上跑不了，手机软件在电脑上也跑不了，因为指令系统不一样。我们应该有第三套啊，我们这上面我们也有好多好多自己的软件把它做起来，这是第二个环节。 第三个环节就基于自主材料和设备的生产工艺，我们现在境内的一些生产工艺也不错，14纳米可以稳定量产了，7纳米我看基本成功，可惜我们的其中材料大晶圆光刻胶我们还有点受制于人，那么这个呢我们也在组织攻关。那么我们怎么打算怎么建这个体系，那我们怎么发展我们这个核心技术，我们有两条路线可以走。一条路线我把它总结为叫市场换技术，第二条路线呢叫市场带技术。我认为航天产业，我们嫦娥五号都回来了，这么复杂的，航天产业是它典型代表。我们航天产业起步的时候是很落后的，比苏美落后几十年，但是我们从零做起，我们政府不断给它市场，把它带动起来，现在达到世界先进的水平，并且参与开放市场竞争。我们今天做自主的 CPU 或者做自己生态体系，我认为我们中国的根本出路是要走市场带技术的道路，通过自主研发立足于科技的自立自强，把核心技术掌握了，然后在市场的带动下，刚开始肯定在一定的体制内市场带动下发展起来，并且走向开放市场竞争啊。当然第二条路走起来辛苦一点慢一点，但是有些产品啊，我经常打比方说，有些产品就像有些产品像养猪确实一年就能出了，有些产品像养牛养三年就可以拉犁去了干活去了犁地去了，但是有些核心技术产品像养孩子，我们没见过说谁家孩子五岁就能挣钱养父母的，你得养他二三十年。核心技术产品包括发动机，工业的心脏发动机，我们汽车发动机，包括现有产业的心脏叫 CPU， 都是需要花二三十年功夫甚至更多时间我们才掌握的，我们要走这条路。那下边以我自己做龙芯为例，讲讲我们的市场中发展过程啊。我们从2000年开始筹备，2001年在中科院计算所开始研发龙芯 CPU。刚开始我们没有得到共识，中国要不要做 CPU， 所以头十年的时候没有得到共识。有些人说你是在浪费钱，是吧？为我们明明可以买到很便宜的东西很好用，你为什么要浪费钱来做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做了十年啊，也确实得到了很多，包括科技部啊、自然科学基金、包括科学院、工信部等等支持。因为我们2010年的时候，我们开始说要转型做企业，要让市场来检验，然后我们走向产业。那么当然总体就干了两件事，一个是把计算所的科研成果或者叫样品变成产品，一个是在市场中去试试看，跟市场形成一个闭环。那么经过到现在为止回顾起来，现在我们已经进行了三轮迭代试错。第一轮试错是“十二五”期间，2011年，因为我们2010办起的，到2015年。2015年的时候，我们龙芯 CPU 出货，每年出货几万片，解决了数以千计的问题。这个钱不是个虚数，是个实数。2019年，我们卖几十万片，从几万片到几十万片啊，又解决数以千计问题。现在开始第三轮试错，啊，我觉得第三轮试错2020年到2022年有三年就够。今年2020年，我们的 CPU 已经卖300万片了，我相信到2022年稳定的几百万片，然后这时候我们就要走向开放市场。 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有龙芯之父之称，也是咱们龙芯中科的董事长胡伟武老师呢，在科学之夜的这个跨年演讲上给大家做的一个发言。他呢也谈到了我们中国计算机产业发展过程当中的三个阶段，从中我们也可以听出来为什么我们要走自主独立研发的路线。所以这样的一个不断的根据市场来调整我们的技术，带动我们技术的这个路线，是不是从初始就是这样来定位的？那这20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咱们龙芯经过了哪几个关键点？目前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这种技术水平？ 最开始创立之始，就是为了解决我们国家这个缺芯少魂的，这就是这种缺少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的问题。 嗯， 所以呢，从我们2001年开始组建团队，那个时候真的是一穷二白，就是整个团队其实也不太清楚怎么样去做好一个 CPU 芯片，因为整个国家的基础那个时候是不存在的。啊，所以呢，我们经过当时一两年的努力，先做出来的一个叫龙芯一号的一个产品，啊，应该说现在看起来还只是一个非常初步的一个样品的一个阶段的一个产品。 当时只是为了出这么一个产品而出这么一个产品， 对，就是为了解决我们国家从无到有的问题。 嗯， 啊，但事实上的话，我真觉得就是离我们的大众的需求，真实的需求还是比较远。尤其是离这个真正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还是有很大的距离。 嗯， 那么我们在2001年到2010年 通过国家的一些这种课题的一些支持下，然后不断的去优化调整，应该说从我们的设计水平上，到了2009年我们叫出的叫龙芯三号的第一代产品，应该说在某些指标上达到了国际的主流的水平了。我们觉得从自身的设计能力并不差了。 嗯。 然后呢，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走向产业化，然后就成立了我们目前的这个龙芯中科公司。 2009年的时候是正式成立了公司了。 对，成立公司。但是呢，事实上我们产业化再往下走的这个路程呢，也比我们原来想象的要时间要长很多。 为什么？ 这样，因为原来呢，我们都是做在一个科研院所里面，都是以这个写论文呐、提一些这种高技术的指标啊为这个需求导向的，并不是真正的以一个商品的导向为主的。 嗯， 所以那个时候呢，做的很多指标看起来是很好，就这么说，可能就是你的长板很长，但是你的短板呢没有关注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比如说我们国家那个时候其实 CPU 国产 CPU 的应用也很少，主要是面向一些高性能计算、超级计算， 嗯， 这方面我们国家做得很好。那个的话，它更多需要的是一种峰值计算性能啊，这样的话你只需要把这个里面的计算的部件做得很强就可以。但事实上呢，当我们组装成一个电脑的时候，发现你的用户需求是多样的， 嗯， 你可能要跑一个浏览器，要看一个视频，发现这个龙芯怎么这个还不流畅啊，或者很卡顿啊。包括你的软件优化体系都没有建立起来，所以这个时候就发现了更多的问题， 就发现了这个木桶的短板。 对，一个是我们产品质量产品化的短板，更多的短板呢，就发现另外一个短板，就是我们所谓的 CPU 所依赖的这个软件生态的短板啊。就像这个原来这个 Intel 和微软，它是这个不断的这种通过 Intel 体系的捆绑来互相的支持优化，但是我们自己的微软是谁呢？我们因为微软公司又不可能支持我们这样的这个国产 CPU 厂商， 嗯， 所以我们必须找自己的微软啊，这样的话最好才能把我们的整个的软硬件体系给做出来，然后面向我们的用户去销售。 嗯，所以这条路之所以难，就是难在我们怎么样把它从一个科研室的一个想法，然后不断的推向市场，接受消费者的检验，这么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也不仅仅是我们龙芯自己就可以完成的， 是的，是的， 我们还需要有一些合作伙伴，然后需要有人来支撑我们的这样一种软硬件的这种结合，这种升级。所以这个路比想象中走的要长，但是走到今天呢， 应该说经过20年的这种发展，这几年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了，应该说高速发展的一个阶段。 嗯， 那我觉得也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的产品的设计能力，就产品的供给能力上，能够现在能够满足我们国家很多关键行业的实际的应用的需求了。那另一方面的话，其实也确确实实事实，我们也包括现在的整个的政策的形势，包括这种国际的紧张的形势情况下，我们国家更需要自主化的一些产品来提供相关的很多这种跟安全相关的一些场景的替代。那应该说我们龙芯公司也是这几年做了有很多的这种受益吧， 嗯 啊，所以这几年的这个发展也很快。从我们 CPU 的产品性能上来讲的话，一句话讲，我们应该说经过20年的补课，已经基本接近了国际主流像 Intel AMD 的设计的水准啊，可以提供出起码是面向中低端水平的芯片，完全替代是做完全没有问题的，可以满足我们国家在信息化领域的很多关键行业的一些实际的需求了。 嗯 啊，那另外一方面也包括我们上层的软件生态啊，像早期的时候，包括像龙芯上面可能跑了一个办公软件都没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啊，都是基于开源的，那个时候可能甚至于连国产的 WPS 这样的产品都没有去支持龙芯。但应该说到现在为止，我们起码面向一些普通的办公应用场景的我们的龙芯电脑，它的应用已经是比较丰富了。 嗯， 这应该说也是我们这个整个的产品的成熟度提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现。 哎，我在看到这些资料的时候，我看到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数字哈，比如说这个12nm 7nm 啊，那就指的是工艺的设计的工艺节点。 对， nm 我们知道是纳米 对 吧，它应该是一个衡量单位。那是不是这个数字越小就代表它的这个工艺性越好？可以这样理解， 基本上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对工艺来讲的话，它的数字越小，它意味着它的晶体管的宽度越窄，那意味着它的速度会更快。 嗯， 单位的面积上所能集成的晶体管的数量也会更多，但是可能它的良率会变得会差一点，你可能出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啊，可能会更容易有瑕疵 啊。 所以呢，你如果你的工艺过于先进的话，有可能你的这个性价比并不一定是最好的。 嗯 啊，比如说现在可能7纳米比原来的12纳米、14纳米其实是可能会更贵，有可能。 嗯 啊，所以呢，这有一个跟工艺厂商之间的一个磨合。再一个来讲的话，就是不同的芯片的产品它所需要的性价比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不一定是非要用最先进的工艺就一定是最好的性价比。 是，如果我们单纯追求工艺角度来讲，可能我们追求这个数字越来越小，结构啊，运算能力啊会越来越强，这是单纯从工艺上来讲。但如果我们从市场角度来讲，你怎么样让这个产品的性价比能处于一个最优化的角度哈？不一定是工艺越好就是性价比越高的哈。 对的，对的。应该说，龙芯作为一个 CPU 的设计公司，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做到在所有的设计环节上解决我们国家核心技术卡脖子的问题，这点我们还是有信心的。那至于现在我们的国家的工艺生产制造也还是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那这个是需要另外一个领域的很多专家一起去努力。 嗯 啊，那龙芯呢，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坚持走的是叫高度自主的自主可控的一个路线啊，就是为了解决很多就是产品啊或者发展路线受制于人的问题。大家也知道，其实 CPU 芯片也很多种，包括现在国产做 CPU 的现在也冒出来很多家，它有不同的这个技术路径的选择啊。可能最容易的方式就是说我找一家国外的这个已有的这个产品或者是一个 IP 盒，然后做一个授权或者是一个合资。就像我们这个刚才讲过的，我们龙芯是希望走的这条叫市场代技术啊，通过自己做出自己的产品，来不断的去螺旋式上升，去提升性能。那很多企业呢，可能是为了这个能够快速的市场和生态接轨，他就希望能够拿出国外的一个产品，然后进行一个二次的开发，来做出一个产品。但这里面存在一个什么问题的话，就是如果你是基于国外的一个授权，或者是国外的一个产品进行二次的开发包装，你可以很快的出一个产品，但是呢，你从你的这个核心的发展权上你还是受制于人的。 是， 对，大家都知道现在你看这个 CPU 行业其实是有两大巨头，一个是我们叫 x86 体系，是 Intel 和 AMD 来主导这个体系的，一个是叫 ARM 体系啊，最早是在英国的一家公司，现在是这个是日本软银控股，那最近要被这个 NVIDIA 进行收购。那这些说白了都是英美的巨头，那他们对他们整个的生态体系呢，就控制的非常严格。所以呢，龙芯如果说要做他们的这样的这个体系，它可能会更容易去跟市场化进行接轨，能够更好去借助这些巨头力量去铺市场。但是呢，一个很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你没有自己的长期的发展的主导权。啊，这是我们国家现在很要命的，对吧？现在我们国家讲究这个科技的自立自强， 是 你必须要解决就是你长远发展的这个主导权的问题。如果你一直跟着国外的生态走，你永远是没有出路。所以呢，我们龙芯呢一直坚持这个走自己的这种研发的道路。所以呢，龙芯的芯片的特点呢，还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它的自主可控程度非常高。应该说，我们芯片的每一行的源代码都是自己写的， 啊， 没有采用国外的这种授权的这些的这个技术，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很明显的特色。那另外一个就是比较专业的一个话题，其实对于 CPU 来讲，大家都知道有个叫指令集啊，指令集它是比如说这个 x86 对吧，是 Intel 的控制的一套指令系统，它是一套指令规范。比如说现在手机里面用的都是 ARM， 它也是一套指令集。那指令集本身它是有这个知识产权和授权的。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指令集呢就是一个芯片的一个地基的产权啊，就像这个现在说啊，你在别人的家这个地基上盖房子，你这个盖的越大，楼建的越大，风险越高。所以 因为你这个地基不可控 啊，对，所以我们必须要解决我们自己的地基的问题。所以呢，龙芯呢在很早之前我们是采用了比较开放的一个叫 MIPS 的一个知识产权架构的一个授权，然后呢我们通过这种比较开放的授权方式的话，有自身增加了很多自己的一些指令，来引导我们走向我们自己的一个自主可控体系。那应该说从我们今年发布产品来讲，我们又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举动，就是我们发布了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一个龙芯指令集架构。我们未来的话，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自己的指令集开放给我们的国内的所有的企业开源，这样的话能够一起来做我们国家自主的指令集产业联盟，来发展我们基于我们国家自主知识产权地基的这么一个芯片的一个产业。 那刚才说到了我们龙芯走到今天呢，其实我们已经经历了很多关键的技术点的这种突破，而且我们的产品也在不断的这个升级换代。龙芯目前啊，它的这个芯片主要应用在哪些领域？我们实际消费者在应用当中是不是已经使到了咱们龙芯的产品？ 是这样子的，可能普通的大众呢对我们龙芯的使用场景还是比较陌生，因为它毕竟呢很少接触到基于龙芯的电脑这种产品。但事实上芯片的种类本身就是很多，对龙芯也一样，它其实它做的这个芯片的种类也不光是用在这个电脑里面，其实它用了很多很多的应用场景。 比如说可能普通民众家里面的这个电视可能有可能是海尔的海信的，其实我们很早之前跟他们进行合作，那他们的数字电视里面的那个核心的控制的 CPU 的核就是可能是用的是龙芯的 CPU 核，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 啊， 也有可能可能你现在用的那个这种智能的门锁门禁系统里面它可能也有芯片，这个芯片呢其实龙芯也在批量的提供给这个市场，也有可能会用一些龙芯的芯片。 嗯， 那更多的龙芯呢，其实是它是面向一些不是 to C 而是 to B 或者 to G 领域的这种市场，包括我们的政府市场，包括一些政策性的市场，包括跟我们国家的一些网络安全有关的这么一些市场。所以呢，一方面可能在一些我们国家的一些关键行业里面，比如像政府的办公系统，比如说像一些金融、教育的这种信息化系统里面，可能已经。这两年已经开始批量的使用这个龙芯的芯片了。 嗯， 那另一方面的话，在我们国家的很多工控工业信息化场景里面也需要非常多的芯片，包括从这种数据的采集、数据的控制、物联网的这种网关等等，那这方面龙芯呢都有非常多的一些一系列的这种专业化的芯片来提供相关的这种服务。 嗯 啊，所以经过前些年的这种技术的积累和这种企业化的转型，我们从2015年开始，我们已经是连续五年盈利的了啊。那像去年的话，我们2020年整体的芯片的销售数量已经突破了100万片， 嗯 啊，销售的收入的话也超过了10亿元人民币啊，应该说还是取得了还不错的业绩吧。 对于大众消费者而言，以及现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时代，我们说这个消费市场的需求其实是很旺盛的。那针对这么旺盛的这种市场需求，您觉得龙芯的芯片可能还会在哪些领域有所布局？ 很多这个政府机构它可以用我们的龙芯电脑来进行一个办公， 嗯， 它这种操作是没有问题的，它可以内部的包括上一些公文的审批，一些 OA 的系统、邮件系统都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到这个消费者手里面的话，它可能是需要打游戏、需要炒股票 啊， 这些的话，我们可能更多的需要把这些游戏软件、股票软件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迁移到我们龙芯电脑上来。那我们就需要呢，跟更多的这种软件合作伙伴来一起，来打造我们一个所谓叫自主化的一个产业生态和软件生态。 嗯， 这也是我们龙芯下一步的一个大的目标，就是我们龙芯不光是要支撑我们国家一些行业安全的发展，我们是希望能够像 Intel 公司一样去支撑我们国家整个信息产业经济的发展。 嗯， 这是我们应该说这下一个十年我们的一个使命和目标。那应该说这几年龙芯在很多的这种应用的政策的拉动情况下，也确确实实是已经包括像国内的很多的这种重磅的整机企业，像联想、像曙光、浪潮、同方一系列的这个厂商都已经开始有了龙芯的产品，那就意味着他们很快可以帮助龙芯能够在我们的商业化和这种外围的生态上能够去做出来更加贴近民众需求的这种产品。 嗯， 所以我也相信呢，应该说在顶多再过3-5年吧，可能就是我们的会越来越多老百姓家里面也能看到我们龙芯的这个电脑啊，甚至于包括比如说这个中小学的这种孩子，他们现在用的这个电脑，它现在应该说还都是国外的。 嗯， 其实这也是我们国家在教育方面的一个问题，因为它这个教育从娃娃抓起嘛，但现在我们国家的孩子们还都一直用的是传统的这个 Intel 体系的这个电脑，所以应该说什么时候能够真的从中小学开始就把我们国家的这种教育信息化电脑换成我们龙芯电脑，我们觉得可能这个事儿就大有成就了。 对，我觉得张总说到这儿哈，其实一方面看出我们龙芯的野心了，然后同时呢也确实是我们说要把咱们的民族产品、民族品牌扶持起来，其实要从年轻一代抓起哈，这点是特别重要的。那我们一开始说到龙芯的使命是为了制造真正自主可控的国产芯片，不管是从国家安全角度来讲，还是说从我们民族品牌的这种民族自信的角度来讲，这个使命都是龙芯必须要面对和必须要承担的。那从目前来看，我们这个使命的完成度怎么样？要想实现我们真正的说把这个品牌哈，我们的国产芯片真正做到自主可控，是不是还会有一段路程要走？我们的杜经理给我们说一说。 我想说的是，龙芯不仅仅是芯片，龙芯的目标其实是打造一套属于中国自主可控的信息技术体系。 信息技术体系， 对对对，那也就是说可以理解为就是 IT 的信息技术体系。对，那其实这个龙芯在完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不管是一开始像龙芯完成了这个芯片的设计，这只是一个手段。 嗯， 那同时在这个整个20年当中，其实龙芯先后 从芯片到操作系统，其实龙芯是有自己的操作系统的，叫 Linux 操作系统，而且也是完全开源的。龙芯在基于一个完整的一个 IT 生态体系的这个架构上面，把指令集、芯片、操作系统这三个最关键的技术环节，龙芯其实都已经做出来了。这三件事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龙芯这20年把这三件事做出来，其实真的不仅仅是说为了一颗龙芯芯片，而是为了打造一套基于龙芯的一套生态体系。而且我们把这三件事情做出来之后，其实是更好的能够服务到我们的合作伙伴，能够让我们的合作伙伴更简单更容易的去加入到龙芯生态。我们把所有的这个底层都做好了，我们希望就是说有上面更多的这种合作伙伴来加入我们。 就是这房子盖好了，我里面可能添个冰箱，添个电视哈， 对对对， 弄点软装， 或者是你想装成欧式的美式的都可以。 就像这个杜经理刚才讲的，就是我们龙芯其实提到了我们最终的一个使命的问题。龙芯的使命呢，其实不是只是要做一个 CPU 的一个产品，它其实是为了解决我们国家建立一个自主的一个产业生态体系所做出的一个贡献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国家也在提倡所谓的这个打造这个以内循环为主体，这个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这么一个经济的新格局情况下，那其实怎么样能够打造我们新产业的一个内循环，那龙芯呢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内循环当中去解决这种关键技术的堵点痛点的这些问题。但最终呢，我们是要带动基于龙芯的这些产品产业化来形成一个内循环的一个迭代的体系，把我们国家真正的一个自主的一个新兴产业体系能够真正的做强做大，并且最后最终走向一带一路，走向国际化， 是 来打造我们的一个自主的一个生态的一个环境，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那做产品本身只是我们做体系的其中一个环节，它只是一个手段。那做芯片本身也是一个手段，谁能控制我们的这个信息技术产业生态，那谁才是最终的王者，最终的赢家。 龙芯中科这样一家科创企业哈，我们的产业是不是在京津冀这三地可以让它更好的组团？ 在我们本身就是也是面向全国不同的这个区域的特点，在做不同的产业化布局。比如说在北京，我们现在呢是把我们的核心研发人员来作为北京就是芯片研发的一个主体，但是呢我们确实有需要，就是说在各个区域里面来建设我们的这种产业生态，就是包括我们联合我们的合作伙伴，那不一定是我们自己的研发人员要去区域里面去，但是我们更多需要我们的市场生态培育的人员去，比如说到这个北京以外的地区来建立我们的这个产业链条、产业体系。包括比如说我们来这个在北京这边是我们的核心设计团队，在这个生产制造环节下游的很多产业链环节，我们都可以培育区域的力量来一起发展我们的整个的这个信息化的这种产业链条建设。因为芯片的特点就是它是辐射的效应非常明显，所以呢芯片的这种产业链条也非常长，所以呢非常适合在北京尤其到这个从京津冀的角度，就不同的区域的经济发展特点和这种要求的这种匹配程度，做出不同的这种产业链条的设计。 我们说协同发展大有可为，龙芯的使命是为了制造真正自主可控的国产芯片，让龙芯技术真正走入到大众的视野，真正服务到我们的消费者。感谢张哥和杜润南做客我们今天的科创中国节目，欢迎您在一小段片花半点之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科创面对面下半段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一会儿见。 烟锁渭水舟不进，雾横秦岭马难行。大雾天气的出现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正常出行和日常生活，遇到大雾天气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驾车的朋友请控制车速，注意避让行人。祝您开心生活每一天。 我爷爷的爷爷说，他小时候就听人们说起过奥运三问： 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参加奥运会？什么时候能获得金牌？什么时候可以举办一场奥运会？ 我爷爷说，他抱着我爸爸在电视上看到了中国取得第一枚奥运会的金牌。 1984年，26岁的射击运动员徐海峰摘取了洛杉矶奥运会第一枚金牌。 我爸爸说，我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年出生的。 国家委会非常荣幸地宣布奥运会的主办城市是 北京。 北京。 2022年，我也可以成为冬奥小记者，不仅可以在家门口为冬奥健儿们加油喝彩，还可以自己采访冬奥会了。 双奥北京，我心飞扬，奋斗百年，启航复兴。 协同发展 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我们在之前啊科创中国面对面的节目中呢，曾经请来的嘉宾是北京微核心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 CEO 黄丹丹，和我们一起聊了聊呢他们是如何来做芯片的设计和生产的。今天呢我们继续有请黄总回到节目中，除了说自己正在眼下做的这个事情之外，还想听他讲一讲自己的创业故事。我们再次有请黄丹丹。黄总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据我了解呢，您其实整个的学历的这个背景啊，特别特别的光鲜亮丽，特别的好看。 谢谢。 是中科院计算所的博士。 是的。 能不能跟我们从您求学的阶段来讲一讲，怎么就进入到计算机、进入到芯片、进入到设计的这个领域了呢？ 我是2003年到计算所读博士，然后胡卫武老师是我的老师，这个龙芯的主设计师，对，就是在龙芯也做了非常多年的工作，就是也奠定了我整个的一个专业的基础。 您过去就对于计算机、对于芯片这个领域有浓厚的兴趣吗？ 是的，我一直就是学计算机的啊。 那之前上大学的本科阶段就是进入到计算机这个门类了？ 是的，是的。 那为什么计算机会对一个女生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我觉得计算机它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东西，就像我们说一个小小的芯片，它能够承载我们的所有的算力，我们所有的万物互联的能力，我就觉着它是一个特别神奇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就未来就投入到了这个芯片的一个领域里边来。 就是您入学的那一天你就觉得，哎呦，这个专业太适合我了，未来我就要在这个领域大展拳脚。 是的，就一直是学计算机的，也非常喜欢。 哇，太棒了。其实很多人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专业，并且呢把它做成一番事业，这个几率还是不高的。我觉得您在这个领域是有能力，但同样也很幸运。 对，是的，确实很幸运，而且一直都是有这么好的老师。 那在计算所是工作或者学习了几年呢？ 我在计算所待了有快10年。 10年的时间。在这10年中都经过什么样的学习？ 我就是整个处理器的设计，包括处理器的验证呀，整套的流程，我们在计算所都把它做得非常好了。另外的话，为什么去选择做开源处理器这个方向？其实计算所的孙宁辉院士还有包云岗副所长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因为他们一直在推动开源的 RISC-V 处理器在中国的发展。那我们也非常看好这个方向，那大家也交流的很多，因为我们几个创始人都是从中科院从计算所出来的。那我们也非常希望把所里的科研前瞻的经验跟我们在处理器产业上的经验结合起来，大家共同的去探索一条院企合作的道路，把这个处理器的研发做好。然后事实上呢，我们在这一年来吧，也共同的联合开发了一款高性能的开源处理器。 我其实还是比较感兴趣的是，您在学业比如说即将结束开始正式的一个职业人的生涯之前，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想法？这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因为您想，中科院计算所博士毕业，很多这个 IT 大厂包括生产硬件的大厂应该也是非常急需这样的人才的。前段时间华为招一个博士年薪都能开到200万，我觉得像您这个至少得200万起吧。除了国内的企业，国外可能也会有很多的企业对您这样的人才比较感兴趣。当时有没有想过去跟别的企业做合作，或者投入到他们当中成为他们的一员？ 我们毕业就一直是留在所里工作嘛，因为当时就想说，哎，国家在我们身上投了这么多的钱，就芯片，因为你知道那个流片是非常贵的。 贵到什么程度？ 贵到比如说现在咱们说的像这种先进工艺的芯片，比如说5纳米的这样芯片，其实是上亿的，非常的贵。 就生产一块要上亿吗？ 还是说建流水线要上亿？ 就我们流片，就是流这么一款芯片就要上亿的费用、像一般的这种制程的芯片大概也要上千万的、所以我觉得国家在我们身上投入的也非常多。那这个芯片呢是国家信息产业的一个底板，我们也非常的希望能够为这个国家的信息产业去做我们的一份贡献、所以一直就希望在这个领域去深耕、我们创业呢也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方向。 嗯，是不是也是因为计算所过去有很多创业成功的样本，就在您觉得、我必须要创业，因为大家都成了，我也要和他们一样。比如说最成功的样本大家都能够叫得出来的就是联想这家公司，除了联想之外，现在像什么寒武纪啊等等也是跟计算所有关系的，是有这方面的影响吗？ 哦，所里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创新创业的这么一个土壤，但我觉着创业其实还真不是说我冲动了或者是说看别人做了就要去做，我们确实还是非常看好开源处理器这个方向、也希望能够为这个产业去做自己的一份贡献吧、所以当时就想，哎，我们既然又有技术，然后我们又觉得这个方向特别好，然后又能够搭建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平台，那我们就出来去做了这样一件事儿。 嗯，您刚才用了一个词叫出来就做了一件这样的事情那在出来之前呢，就是是学生的身份，就等于说毕业之后就直接开始进入创业的阶段。 毕业后我们在所里边也还工作了很长时间 啊、工作了一段时间，觉得说我还是要来做创业这件事情而且刚才听您说还有几个是同事或者是同学，大家一起来做什么？ 哦，是的，是的。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团队几个人分别都干什么？ 哦，我们团队有一位就是像我本身是做处理器架构设计的、原来在龙芯也是负责做处理器架构设计的，然后我们还有一位联合创始人，他是做处理器的物理实现的，就是在这个处理器的物理设计啊包括工艺方面也有非常好的一个经验。 嗯，啊，这是只有两个人吗？ 没有，很多 对，我在想两个人就怎么来去把这个事业推进下去还有其他人呢？ 还有的 什么样的人？ 就基本上我们反正以三种吧，一种就是做处理器架构设计的、一种是做物理实现的，然后还有就是做它上边的软件，包括编译器啊操作系统呀这种系统软件呀这样的一个方向的。 嗯，这是一个非常抽象化的概念、那这些人在一起是怎么工作的？比如您平常的工作状态，因为据我了解创业基本上都是没有白天，没有黑夜，也没有休息日，时时刻刻都投入到这个项目当中去、您的状态是怎样的？ 哦，我们基本上也是这样的，我们一周都是工作七天的，然后每天晚上也会做得比较晚。对 啊、那具体呢你们在这些工作的过程中大家彼此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合作模式？ 我们觉着就是我们这几个创始人啊、我们都是最早就一起并肩战斗的，一起工作了非常多年，大家可以说是战友，然后也是价值观呀、都非常一致的这种朋友、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并肩的战斗吧，可以说是啊。 嗯，那您在其中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我觉得我基本上就是一个是战略方向的制定，另外的话就是给大家鼓劲儿，还有就是把这个架构设计做好。 剩下的是不是都是男性啊？ 基本都是，是。 所以说女性做 CEO 是不是有这个好处？就是因为在很多的一些大的公司当中，其实你会发现女性 CEO 也非常常见，比如说那个 AMD 的苏妈，对吧？这个你应该知道这个人。就她也是一个非常棒的女性 CEO。您有想过说是因为自己的这个性别优势吗？或者性别特点？ 这个女生做 CEO 其实我觉得还真的没有去思考过这个问题哈，但是可能会给团队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吧，就是比如说可能会在大家比较累的时候可能给大家鼓鼓劲儿，然后可能会在一些方面想得更细致一点。 嗯， 对，然后可能听大家的意见也会听得多一点。 嗯， CEO 这件事情是谁来决定的？是您自己说来朋友们战友们我们一起出来创业吧，我来当 CEO 你们来干这个干那个，还是说大家集体投票，还是说有一些什么其他的这个力量来共同推动的？ 哦，大家一起商量的，因为可能他们觉着我在各方面比如说这个整个的运营呀组织呀、各种方面可能我愿意做的多一点嘛。对， 就您自己也觉得自己很适合去做 CEO？ 我觉着反正还可以。对， 嗯，那在您看来比如说这样的一家初创型的高科技公司、而且都是人才，那 CEO 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个战略方向的制定， 这样的话只有一个公司，我们从创业伊始吧，我们就把这个做开源处理器的作为我们的一个战略方向，就是把大家的力量把它都协同起来。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说把人才聚集起来，因为人家都说嘛， CEO 你基本上就是找人，然后定战略，然后找钱， 这是您现在的日常吗？ 基本上是这样的。 啊，那有没有想过说做 CEO 这么累？ 也想过也没想过，对，也想过这个事儿。 当我今天提这些问题的时候，您才开始想，我要不提可能平常都没有这样的意识。 对对，因为你天天都觉着在忙忙碌碌嘛，也没有去想这些事儿。对， 那就顺着您刚才讲到的几个比较重点的有关 CEO 的这个职业的功能来讲啊，就第一个战略，咱们现在的战略是什么？就具体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的战略就是我们要把开源处理器做好，让我们的用户都集中在我们的平台上去做，把我们的这个处理器的性能啊，包括就是跟行业用户相结合，我们要把专业的性能去做到全球的一个极致，那通用的性能上我们要做到领先。 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标准或者时间的框定？ 我们是想就是分三步走吧。第一步，我们要把我们的通用性能做到一个这个主流的一个水平。那第二步的话，我们要结合行业的应用，去把我们的专用的性能做到领先。那最后的话，我们要把专用再反馈到通用上，把通用的性能做到全球领先。 其实听您讲起来，整个的这个逻辑特别简单，但是往往对于一家公司而言，最简单的逻辑才是最容易去实现的一个战略的方向。所以我觉得刚才听您讲完这个方向之后，我对您现在做的这个事情更了解了，然后也更有信心了。首先先送上祝福。 谢谢。 接下来下一个问题是，您还提到一个问题是，比如说找人和找钱，这也是很多 CEO 要去做的事情。一个初创公司，即便呢，您是有这个中科院博士的背景，也是有中科院计算所的加持，找人的过程好找吗？ 我觉得找人其实还是蛮难的一个过程啊，因为就是你作为一个初创的企业，但是比较好的是说，我们有就是因为做了这么多年嘛，以前有好多我们带过的学生呀，包括我们有一些同事呀，大家也都非常认可这个方向，也认可我们，那就加入到我们团队中来。另外的话，其实这么多年吧，我觉着做科创企业最重要的就是人，最重要的源头，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人，所以我们就是从员工的整个的发展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比如说他过来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我们也会在就是他整个的这个薪水上，我们都会给一个比较好的薪水。而且还有就是我们觉着这个员工的激励他其实是道不是术，就是你只有以人为本去为他去做更多的考虑，大家才能够凝结在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做。所以这一块的话，我觉得我们做的还是算是比较好吧。 我觉得您刚才讲的那句话就是以人为本，其实替员工去考虑才能够让他的价值最大化，进而让企业的价值最大化。我希望这句话能够让更多的人听见。 谢谢。 因为从一开始带有一个好的愿望出发，你才能够走得更远，才能够走到自己想要去的那个方向。接下来再谈一谈钱。钱虽然对于创业公司而言呢不是那么重要，但同时也是很重要。不是那么重要的原因是，其实可能创业公司眼下你需要解决的更多的问题是战略的问题、技术的问题、产品的问题、运营的问题。那么未来这些问题逐一解决，还是需要回到钱本身，比如说盈利能力等等。钱的这个问题对于您来说现在有多大的困扰？ 我觉得还好啊，因为现在其实对于做处理器的这个创新来说，它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土壤，因为不管是从我们政府来说，还是从资本来说，它都有足够的资金跟前瞻的视角，它现在也是国家的一个战略需求，所以在资金的这一块，我觉得我们还好，对。 好，那钱也到位了，人也到位了，目前我们已经开始到这个运营的阶段了，公司进展从一开始到现在有几年的时间了？ 我们做了大概一年多。 啊，一年多的时间。 是的。 一年多的时间，您刚才讲，无论说是设计啊，包括还有即将推出的芯片，这都已经成型了。 对，我觉得我们做的还算是比较快吧，因为基本上我们都还有比较多的这个经验，包括我们现在也是这个 中关村的高新技术企业，然后也拿到了像发明专利啊，包括我们国外的这个 PCT 专利啊，集成电路布图呀，还有好多知识产权，然后包括这个芯片也进展得很顺利，就是觉得也得益于现在的这个大环境，宏观的环境。 对， 就现在从大的环境来讲，我们也意识到了一些关键的核心技术需要去以自我的能力去突破，而且这些技术呢也必须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国家是有很多的这个投入。其实我觉得是不是也跟你们过去有很多的积累，比如说在计算所的学习啊，在龙芯的工作经历啊，刚好这些事情水到渠成了，只不过说是创业是最后开花的那个瞬间。 哦，我觉得您说的非常好，是这样的，我觉着把我们的经验跟市场相结合，把科研跟商业相结合，就是让这个成果更快的去产业化，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努力的方向。 那对于未来，比如说从产品让更多的人知道，包括产品产生更多的这个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的角度来讲，目前您有什么样的预判？ 我首先，我为什么要做开源？我是觉着开源它本身就是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我们可以说它深层次是说，你舍得越大，你得到的一定越多。我们把我们的核心技术，把我们的这个处理器开源出来，这是我们的舍。那未来的话，大家都在我们平台上去做，就可以提升我们的影响力，去汇聚我们更多的用户，那我们一定会在这个商业上得到的也更多。 这都是良好的愿景，万一啊，万一你知道我要问什么吧？万一这个路没有您想的那么顺利，万一没有那么多人来怎么办？ 我觉得创业其实就是一个下笨功夫来把一件事做好的一个过程，去凝结一堆的战友，大家坚持的朝着一个方向去走。既然我们认准了这个方向，我觉得我们团队会坚持走下去。 就即便说可能一年以后或者时间更长，很多预期的效果没有达到，但是你们还会坚持做下去。 我们一定会坚持做下去。 啊，那是什么动力或者是什么原因呢？ 我觉着其实还是一个情怀的东西吧，就是我们希望就是在我们认准的这个方向，而且对国家的战略也非常有意义的这个方向上边，我们觉着就是这个开源，不管是微核心还是其他的公司，这个方向一定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那我们就一定会坚持的沿着这个方向去做。 我虽然在您这儿没有听到更多辞藻华丽的一些解释，也没有听到各种各样数据的铺陈，但是我听到的是什么，就是您身上有一股劲儿，就觉得这事儿我觉得它成就一定能成，我就一定要去干这个事情。哎，这个是您自己一种天生的性格特点吗？ 哦，我觉得可能是吧。对，我们团队其实都是这样的，反正我们就觉着做一件事儿就一定要把它做成了。 哇，这个是创业者身上必须要有的一种特点，如果没有的话，瞻前顾后不见得这个事情能够做得下去。刚才也在跟您的这个对话中听出来，就是有这么一股劲儿，对不对？ 是的。 就这个劲儿是从哪里来的？就是有。但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那接下来回到您刚才提到这一年多的这个创业的时间当中，这一年多的时间有没有一些让您看来说，哎呀，好些事儿我过去没想到，哎，后来发现，哟，这事儿竟然是这样的，有点困难啊，这个困难可能我得需要一段的时间和精力来去克服。有没有这种进入低谷的时刻？有没有说克服了这些困难一下拨云见日了，觉得我们认定这个方向是没错的，可以接着往下走的，有没有这样的故事今天可以和大家分享？ 哦，其实我觉得创业包括做处理器，它本身还是一个挺平淡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我们认准了去做这个事儿，然后我们觉得哎技术上可以，就把这个整个的架构设计出来。其实我们在时间上我们确实还是卡得挺紧的哈，就是我们定了这么一个方向，说哎，我们一定要在比如下个月我们去留我们的测试芯片，那我们就倒推我们的时间表，我们根据我们的一个指标，我们去做好我们的设计。那这个设计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没有一个重新反复的去做的一个过程，那我们设计我们就一定是我们的架构设计就要满足这样的一个指标。那实际上呢，因为很多 know how 的东西我们都有嘛，然后我们架构设计跟物理设计也结合得非常好，我们这个处理器一次就做成了，就 没有说反复呀或者非常痛苦的这么一个过程，还是挺开心的。对， 这个也太顺利了吧。 对对对，谢谢。 而且我们来说高科技的创业，就大家一定想的是里面什么各种公关艰难万险然后必须要这个熬多少夜，然后出多少汗流多少泪，我们才能够跨过这个艰难险阻。在您这儿就轻描淡写的觉得我就是按照既定的程序一步一步向下走，后来就成了。就这个事儿呢，就是我刚才描述了这个场景跟您实际上经历的不一样，但是大众可能更期待的是我刚才讲述的前一种的那个场景。您如何看待这个现实和理想之间的这个差异？ 哦，其实您说的这个场景也是会经常出现的，比如说哎，有一个技术的难题我们卡在这儿了，然后大家加班熬夜的去解决这个事儿，然后就拨开云雾见晴天了。其实也是有的，但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科研，就这个东西我们觉得太多了，所以 也不是个事儿， 就没有留下太深的一个印象。我们真的觉得这不是事儿，要不然的话也不能说大家做这么多年的科研。对，这个其实还是挺苦挺不容易的一个事儿。 所以您刚才讲到一个词儿是科研，是不是意味着科研的很多训练就是跟真正你在创业过程当中的逻辑是很相近的？ 是的是的，就不管是读博士的过程还是说我们毕业之后做科研项目的一个过程，它其实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可能也还比较习惯了。对， 这个过程回头看来，就是您能不能再跟大家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跟您探讨这个创业的话题，其实也希望说类似这样的经验可以让更多的人来去看到听到，并且能够收获在他的内心，埋下种子，未来长成大树。总结一下，在您看来搞科研和创业之间很多相通的地方是什么？ 科研和创业，我首先想说其实科学家跟企业家是两个不同的物种。 区别在哪里？ 其实你搞科研嘛，我就想去做高精尖，我一定做到最高。那你做企业的话，你必须要跟商业，你必须要跟未来的市场方向相结合。我觉得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逻辑。就像咱们科技部人才中心，他为什么去办一个科技创新 CEO 特训营，他其实也是为了帮助科学家向企业家去转变，去做这样的一个定位。首先就是做一个高精尖的一个科研项目，跟它的成果能够最终的转化到市场上，它中间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gap 的。所以做创业就是还是要非常谨慎的。那一旦认准了这个方向的话，就义无反顾的去做，我觉得是这样的。 对，您其实刚才讲的那点我可以理解。你对于科学家而言，我就是要问一个为什么，就是这个事情它的根本啊，到底为什么会这样？我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不计较投入的时间，不计较投入的金钱，但是创业不行，创业你最终还是要去挣钱的，或者要去向你的投资方要去负责任的。就是这个过程其实和科研还是有很大的不同，这个大家都能够理解。但是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比如说我们在完成某些既定项目的时候，其实这个思路也是跟你在去做科研的时候，这个思路其实基本上是一样的。比如说先去设定一个目标，然后通过这个目标我推导出到处各种可能性，然后可能性当中哪一个路径可能相对会比较容易去实现，我进行探索，这个路能走得通就走，走不通的我们再试另外一条路，然后再定一个时间等等等等，这个都是我臆想出来的啊。实际上呢是这样， 您说的非常对，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是的是的， 我没有讲完，能不能麻烦您再给大家再丰富一下？ 哦，像我们做科研的话，一般我们就会定一个像您说的定一个目标。那我们要解决的关键技术，技术的难点是什么？那我们怎么样的一个解决方案？我们可能 ABC 我们设定几个方案，那实际上我们在各个路径上去做探索，最终呢去形成一个科研的成果。那在做企业的过程中，它实际上也是，那我现在我的目标是什么，我怎么把这个目标去做分解，那我根据我分解的目标我去定我的方法，然后我根据我的方法我去做几条路径上的实现。那企业更多的它多出来的一步，它就是说我要把我的成果去做一个产业化，去推向市场的一个过程。那它中间的坎坷呀，包括中间的一些路径还是非常相似的。我觉得做科研其实对我做企业也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奠定了一个基础和一个这种思维方式，包括怎么去面对一些困难的一个培养。 我今天跟您聊到这儿呢，请允许我用一个词儿啊来形容您，我是觉得您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创业者。 谢谢 和企业家。在 至少我自己的固定印象中，我觉得一个创业者呢，可能是要背负着许多的压力，无论说是自我价值的实现，还是说跟很多人创业向前走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去面对的挑战，其实这个过程都会产生很多压力。但是我觉得在您的身上我并没有看到这些压力，这个就让我真的很好奇。但是我回头也想啊，我说为什么在您的身上没有这些压力，其实也是跟您过去的这么多年一以贯之的一个方向是有关系的。从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喜欢计算机，然后进入到计算所的学习，我就是要在这个领域做一些事情，现在选定的来去做这个开源指令集，我就觉得这个事情能够去做，其实心无旁骛，反倒可能你感受不到一些其他的压力。 嗯，可能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您今天跟我的这个对话就让我反复的感受到一个词儿，其实在我的面前各位听众朋友是一个非常可人也很可爱的一位创业者，他跟我们想象中的许多女性创业者那种披荆斩棘甚至略带男性雄风的那个状态是不太一样的。其实环丹丹还是一个就是特别亲和然后也很有女人味的一个创业者。 谢谢段老师。 对，我觉得这个状态是比较少见的，而且我希望说这个状态能够一直保持下去，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于一个国家一个党而言，我们有自己的初心有自己的使命，其实对于一个个体创业者而言同样也是这样。我希望说在您身上的这份本色能够一直保持下去。最后一个问题，有没有想过比如说五年以后自己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还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处理器就是在五年之后大家都凝结在我们的平台上边，真的能够解决我们信息产业的一个卡脖子的问题。 嗯，对，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愿望。这个愿望呢不仅仅是您一个人拥有，想必很多人很多这个领域的创业者和从业者都是拥有这个愿望的。我们在这里呢也祝愿这些创业者从业者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也祝愿咱们国家在芯片制造领域能够早日实现呢技术创新，而且是具备呢自主知识产权自我可控的这个技术创新，来突破眼下的这些困难。而且我相信这些困难一定会被突破，在我们的眼前就坐着这样一位有情怀的，而且呢是有能力的，而且是一以贯之努力的创业者，也希望他在未来的这条路上一切都顺利。那本期科创中国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北京微核心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兼 CEO 环丹丹做客，谢谢。 谢谢段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您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不屈不挠的苏武，骁勇善战的李广、卫青、霍去病，沉冤的李陵、司马迁，还有倾国倾城的王昭君，多才命喘的蔡文姬，这一系列历史人物和典故都与一个民族有关，匈奴。他们是秦时明月汉时关当然的主角，他们是曾令欧洲人闻风丧胆的上帝之鞭。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京津冀之声 FM 100.6广播书场正在播出，每天13:30、19:00，欢迎收听。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双奥之城。 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